華春瑩同耿爽噶嘛， 兩個人嚇輪流嚟嘅。 係啦，華大姐梗係爽啦咁樣。咁但係咧， 咁佢水死個老公啊？唔知係咪 堅定流㗎？網民啲假新聞嚟㗎係嘛？ 好多人傳啊，佢死個老公咁樣嚇。 肺炎啊？ 嚇，唔知佢啊。唔係呢啲時候咧，好似話就誒唔敢亂咁講肺炎嘅，因為一講肺炎咧就恐慌啊嘛。喂，你係咪搞掂㗎？係嘛？連自己有都肺炎嚇，應該就係都唔敢講嘅。 咁咧呢個趙立堅咧上一次響躲係咩咧？佢我諗即係之後提拔入去呢個外交部新聞司咧，就係當時呢個美國批評呢個新疆維吾爾族嘅集中營嘅政策。咁佢咧就當時只不過係一個駐巴基斯坦代辦嚟，好低級嘅外交官嚟嘅啫。其實咁就發炮咧，就炮轟呢個美國，就話美國啊一樣自己又歧視黑人。呢個典型就係魯迅所講嘅臭蟲論啦。係 啊， 你好叻咩？你自己咪又係有種族歧視咁。 唔係呢個其實係其實而家大陸咧，好似有啲咩所謂段子啊。佢話點樣考入呢、這、一個即係外交部啦？咪就係咁講。喂，呢啲臭蟲論咧，你要非常之爐火純青先得㗎。 隨時可以出口成 文，隨時可以用到先得㗎。其實係你話我係嘛？你話我家暴咩？係嘛？喂，你以前夠家暴過咯，我自己都查過啦，係嘛？佢就係唔正面回應你啲嘢。其實呢啲咁樣嘅做法咧，你其實所有五毛都係一樣嘅。其實係佢唔會正面回應你，唔會正面回答你有所有問題， 因為答唔到㗎嘛。 係啊，佢全部即係佢自己去，唔係佢咪即係鬧翻你轉頭咯，話翻你轉頭，你都有咁嘅嘢咯。 即係你話我著衫著得核突，咁、啊、你自己又核突咁樣，咁啊唔會答究竟我自己著唔著得核突。咁啊，呢個趙立堅當時嘅反應咧，就係成為國際外交嘅笑話嚟。係，佢就係話咧，美國嗰啲地區當黑人住入去之後咧，樓價就開始跌。 嗯， 咁就所以話證明咧，美國一樣係有種族歧視。 哦， 咁嗱，有啲嘢咧，你作為社會學家分析就可以，就係、是、作為外交官代表政府宣之於口咧、啊，其實就係一個即係 shameful 一個醜聞嚟嘅，其實。咁但係結果就因為敢於亮劍啊，得到呢個外交部賞識啊，竟然。嗯，咁再出現嗰陣時咧，就見到佢咧就係咧攻擊呢個美國美軍散佈呢個叫做新型肺炎病毒啦。咁啊，呢個新聞咧，大家唔好以為咧就係中國自己諗出嚟喎。咁我因為我就 trace 翻點解呢個趙立堅會咁講咧咁。咁我就睇到原來咧美國國務院歐洲司咧就已經係反駁喺一個記者會裏邊咧公開反駁呢個俄羅斯。 嗯， 佢話俄羅斯利用咗社交媒體，美國的社交媒體 YouTube、Facebook、Twitter、IG 的鬼 account， 嗯， 去散佈美軍製造呢個新型肺炎病毒的假新聞。 嗯， 咁呢個係雙方拳來腳往嘅喎。俄羅斯的外交部發言人唔知乜乜乜話咧，又話咧就絕無歧視，呢個係美國對我的抹黑，好似而家中國同大陸咁，同美國咁嘅喎。 嗯， 咁冇耐咧，一個禮拜之後就到中共的外交部接力啦，就趙立堅去接力啦。所以我自己有個判斷咧，呢個係中俄之間用假新聞嚟去對付美國嘅一個手法。 嗯， 就係、是、第一抹黑美國啦，第二係咩咧？中國就撇清自己同呢個肺炎。你見到鐘南山最奇怪嘅，之前 呢個最早 嘅 CCTV 嘅訪問裏邊最早 啊，最早兩個禮拜之前， 就係話個病毒可能係外來嘅， 啊 個源頭可能係外來的。呢、這個鐘南山係最早嘅，其實 係啦，即係呢個純粹臆測嚟噶嘛，佢冇交代過任何嘅，冇 講咩背景、乜嘢原因，根據咩報告，乜都冇嘅喎。 唔係，其實你講可能係乜都得噶，你如果你話 可能喺外太空嚟都得， 係啊，啱噶，其實 係啊，可能喺火星嚟都得噶。你身為一個中共最有民意基礎嘅專家，突然間咁講，當時我覺得好奇怪。咁結果跟住俄羅斯就出咗呢個咩啦？咁啊，呢啲嘅網上嘅新聞我俾大家睇下一個好好笑嘅，其實今日我朋友傳俾我。就係、是、咧，所有呢啲新聞嘅內容係一樣嘅。嗱，大家細心啲留意一下，你就知啦。 個 template 一樣， 個 template 係一樣嘅。但係咧，佢個嗰個 Twitter 裏邊咧，佢嗰個嘅掛嗰個名咧就唔同喎。有啲係扮日本人嘅，就係話自己叫日本吹哨人版本文亮。但係咧，第一句叫日本疫情已經失控了，我從日本醫院的朋友那裡打聽到，每天無數人問診，但是沒有試劑檢測，只能把患者打發回家。日本老齡人口眾多，無數患者就自己死在家裏了，沒有確診就不算得病，所以日本才保持這麼低的增長，太可怕了。我已經訂好了回國機票，關鍵時刻還是得集中力量辦大事啊！ 呢啲講翻佢國內大陸嘅情況就差唔多。 嗱，跟住最好笑就係崇明島主，亦都係一樣， 不過就由日本換了加拿大疫情失控了、啊、我從加拿大醫院的朋友那裡打聽到。 這些潮聞來的，這些是潮聞來的，你這樣說到 嗎？真的啊，潛力圖加潮聞。咁咧就系唔同嘅呢啲嘅喺网上边嘅 Twitter 嘅咧，就系同一个 template， 然后去散布同一个消息，不过就换咗个国家。咁嗱呢种咧亦都系俄罗斯嘅模式嚟嘅。点解咧？就系喺当时进攻呢个克里米亚之前咧，即系习近平系相当欣赏普京其中一样嘢咩咧？就系打网络战，就培养亲俄 KOL 喺乌克兰东部制造呢个内部嘅分裂。咁嗱，呢個係當時嚟講嘅成功，跟住成功拼吞克里米亞之後，就介入美國嘅選舉啦，就係所謂通俄門嘅問題啦。咁而家俄羅斯喺疫情裏邊發功咧，咁而中國科魯咧，我覺得呢個就似咩咧？黑社會吹雞啊，即係嗰個路數有跡可尋啊，其實就唔係阿耿爽自己貪口爽， 咁梗係啦， 或者係華大姐自己叫春就唔係啦，我覺得，就肯定係後邊。所以呢個趙立堅點解由巴基斯坦代辦，突然間彈咗上去， 係揾到個主旋律出嚟嘅， 揾咗主旋律同埋揾佢做主攻手啊！ 嗱，袁國勇唔係即係你講啊邊個鐘南山佢最早講啦， 最早講 係咁，但係佢最近上個禮拜咧又有人傳啦，就係話原來佢俾人燉冬菇喎，即係其實嗰個專家組啊，即係嗰個佢嗰個專即係衛健委個專家組裏邊咧，佢已經唔係首席嘅專家咯，已經係咁點解咧？嗱，即係傳出嚟嘅消息就係話佢唔肯以呢個中藥嚟做主導咁樣樣，咁但係我懷疑，我自己懷疑啦。就其實佢根本上咧個黨係要佢講咧，要佢直接指控，根本上個來源就係美國。咁但係咧， 佢有指控喎，大家佢話外來啫， 嚇佢話外來， 佢冇 name 到係美國。 咁可能佢就係原本佢係應係個黨要佢講埋指名道姓係美國，但係講唔出口，所以就等咗佢痛苦。 哦，即係交唔足貨，交咗一半。 喂，你無中生有真係好樣衰嘅。其實你對於一個專家嚟講， 咁但係知唔知鍾南山個女咧就係以前嘅游泳運動員， 我知佢自己運動都好勁嘅， 好大隻係啊， 係啊，佢打到波啊咁樣嘅。阿鍾南山自己都八十幾歲啦嘛，其實 係仲係嗰啲肌肉人嚟嘅，係啊， 係啊。 但係呢個咁嘅 fake news 咧，就引嚟美國嘅大力還拖喎，真係。 係。 佢同還俄羅斯還拖係一模一樣喎，仲大力喎今次。嗱，初就係 Donald Trump 出嚟講，就話咧，全世界都知呢個病毒嘅源頭喺邊度㗎啦，咁樣。咁啊，跟住就傳召呢個楊美國嘅崔天海。 蓬佩奧啊，係即係 先傳召崔天海，即係駐美大使。 係。 然後蓬佩奧打電話俾楊潔篪。 楊潔篪。 咁就大家喺個電話裏邊開拖喎。 外事委員會嘅 對美嘅最高負責人啦。 係啦。 嚇！即係我覺得係美國佬今次唔係當你玩嘅喎。 係。 佢視你為係美國，視你為中共嘅一個外交宣傳一個無聲炸彈嚟嘅喎。當你進攻我， 因為你而家你做呢啲咁嘅口水戰咧，你睇佢上嚟就口水戰啦。其實你邊個主導咗而家個話語權啦？就好簡單，你就其實係佔領緊呢個道德高地。 因為全世界都變成一個 blame game 啊嘛，大家都爆發啊嘛。 係啊，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而家最大鑊咧，我反而覺得咧係中共咧共產黨自己方不擇路，因為 你覺得佢係有心將個波射向俾美國啊，定係因為佢自己？都亂曬龍， 佢揀錯對手， 而胡亂出招咧， 佢揀錯對手咯，我覺得就咁當然啦。 咁我唔射美國射邊？ 唔係咁，但我 唔通射俾金仔咩？唔得噶！ 你揾個 friend 食咗死貓去，不過你 金仔 何人食死貓都死硬， 食啊、 冇任何人食死貓都死硬噶啦。咁、但係咧，你無論揀邊個做對手都好啊，你揀美國係真係絕對係揀錯對手，因為 Donald Trump 唔會食呢只死貓先啊嘛。首先就咁、你但係你揀普京你係玩佢唔過啊，因為普京雖然即係你表面上就好 friend， 但係其實係對你最狠嗰個嚟嘅。一個普京，一個金仔， 最早封邊境啦。 係啊，最早封邊境嘅，其實你周邊嗰啲同你接壤啲國家都係嘅，其實係對中共係非常之狠心嘅。你蒙古都係㗎，其實係。咁、但係你揀錯咗 Donald Trump 嘅意思，喂，其實嗱，佢好即係而家你最慘就係、如果你係民主黨嘅，你奧巴馬咁樣，奧巴馬可能咧，即係其實未必同你夠玩嘅，因為你。即係民主黨都好君子啊， 佢唔會打爛仔交， 唔會同你打爛仔交喎。其實係， 但 Donald Trump 就是插眼打下音那些。 是啊，首先他即個仔啊，即係 share港獨 立德，咁佢就share港獨嘅一個 post， 咁佢即係其實佢入邊講嗰啲嘢同港獨完全冇關嘅，其實係，即係佢係借題發揮嘅啫。其實唔係，咁當然佢係撐香港啦，嚇、啊、之前呢、這、一個時代雜誌係嘛、嗯，香港做唔到呢一個年代人物，佢都戥我哋唔抵啊。但係佢咁講啊嘛，佢就話喂即係 F。即係你話千祈唔好信中國啊，係嘛？即係中國專做假新聞啊 ，FU 咁樣樣嚇，即係佢講啲嘢非常之 行。你有冇睇過個 MTV 咧？阿、啊、鄭合， 鄭合係點樣啊？ 即係嗰個港獨派嗰、那個。 哦、啊，係啊，好似係。 佢有首 rap 嘅叫做 Chinese China is asshole 係啊。 哦，係啊， 喺美國好流行啊 ，China is asshole 係啊。 咁犀利咩？ 係啊，好多美國佬將佢自己。就整成係呢個 MTV 喎、啊，幫佢加咗啲片喺後邊，好好笑啊！你聽下， 好似收拍都有玩過呢一個咁樣嘅口號喎，其實係。 啊，佢係有部分係收翻個公仔嚟添。 唔係喎，其實佢所謂 Don't trust China，China is asshole， 其實早喺舊年嘅十月，其實呢一個收拍已經做嘅咯。 佢咪將收拍嗰個。對白拿出嚟，然後變成一個 MV 咯、啊，好耐噶啦，即係所以其實呢句説話就唔係唐立德自己作出嚟嘅、嗯，即係其實佢係重複翻呢、這個呢、這個咁嘅經典語句啫，其實係啊， 唔係佢係將收拍嗰個嘢就剪咗落去變成 MV，、啊、然後就重複翻嘛，係啊， 係咯，係咯。 嗱，我覺得咧呢、這個中共今次搞下搞下咧、嗯，你見到佢。裏面有一啲嘅又係咩新京報嘅評論，就叫大家唔好亂咁寫去外國啊，咁、嗯、即係佢自己立立亂嘅喎。 係呢、這個就係拆佬試沙煲。如果咧佢碰到所謂嘅即係作冚偷埋牆之後咧，佢係轉得好快嗱、啊，其實呢啲咁嘅拆佬試沙煲，然之後自己180度轉彎呢啲例子咧、嗯，我哋唔係第一次見。最早嗰次就係其實係李文亮事件。李文亮事件其實他哋自己本身已經有大數據做分析嘅，佢哋就係做 睇住個輿情啦。 嗰陣時蘋果就係攞份內部文件啊嘛，佢、嗯、有幾點即係觀察同埋即係會 點樣引導 點樣引導啊？即係佢就話：喂，而家群情洶湧，其實你承認李文亮嘅貢獻係需要嘅，咁但係即係你要亦都要知道就係話，其實嗰啲所謂群情洶湧咧，佢哋係作唔到反嘅，其實佢都係匿埋屋企啊，即係網上 打嘴炮啦， 係啊，佢咁樣講嘅啫。咁但係即係其實佢做。幾點其實佢好科學嘅，你唔好以為咧共產黨成日好 emotional 啊，成日話啊唔好激嬲共產黨嘅，共產黨好 emotional 噶，好容易嬲。但係其實佢做呢啲咁樣嘅對策嘅時候咧，可以好科學，可以好理性。佢咪做俾你睇點樣引導輿論咯，係嘛？嗱，首先即係你就係、是你承認自己有錯先，但係其實佢永遠咧都係自打嘴巴，咪揾第二個同你講呢啲嘢咯。其實包括以前咧。去做主炮手嘅，即係你譬如胡錫進咁樣，其實佢而家近排咧開始佢退居二線咧，開始幫你揾屎嘅去做翻呢啲。 嗱，佢就叫做一啖砂糖一啖屎啦。咁、啊、所以點解今次呢個戰狼趙立堅會上位呢、啊、我覺得亦都係一樣嘅。以往啊，我自己回憶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談判裏面、嗯、對英方談判咧，佢總會擺個嗰啲咩柯在石啊嗰啲咁嘅仆街喺度，又硬又臭嘅土幹部。啊咁啊，收尾就係李兆星啦，對尾就係一個農民。你睇佢嘅樣子，嗰棚煙屎牙見到都唔開胃。即係李兆星，亦都係咧，佢特登擺個咁樣嘅又硬又臭嘅土佬喺度嘅。 咁呢啲戰狼，一個鷹派一個鴿派咁樣。 係啦，戰狼好多時咧就係出於政治需要。咁第一個就係放 test balloon 啦，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咁但係我覺得佢同美國用假新聞對戰咧，其中一個目的佢唔係對美國，我覺得。佢只不過又 出口轉內銷嘛， 係啦，佢只不過又係即係索油索著火水嘅啫，即係佢唔知道美國還拖還得咁勁嘅啫，佢諗住嚼佢兩嘢之後就出口轉內銷。 唔係因為佢覺得嗱， 就卸咗習近平嗰個壓力。 我覺得佢亦都計過嘅。如果佢講呢啲嘢講得太荒謬嘅話咧，咁其實你都即係你做 Donald Trump 啊，你個位哇，你咁荒謬都講出， 都費事 回應你啦。咁但 係佢唔知道 Donald Trump 個癲佬就係攞你假新聞嚟回應 喎。唔係佢就係博你睬佢都費事啊嘛。即係如果好似奧巴馬嗰啲 gentleman 咧，真係睬佢都費事噶。 但即係證明佢而家都未摸清楚 Donald Trump 嘅性格。 咪就係咯，即係喂大家都係玩流民牌嘅啫嘛，其實係。 因為 Donald Trump 就算好簡單啊，佢當你咩 Make in China 2025 Make in China、嗯。屌，大家都知係出口轉內銷喺度吹水㗎啦，佢、 啊、 就當你係堅 嘅， 係嘛、啊？屌你航天科技，你可以取代美國， 唔 係 佢就 你啱啱上完月球啫喎，其實係人哋1960年已經做完嘅嘢。 唔係，但係點解咁 high risk 佢都要咁樣玩咧？佢就真係方不擇路，即係亂，即係病急亂投醫啊！ 因為確實你對於習近平嚟講，佢嗰種鬥爭思維往往就係咁樣諗。喂，如果我自己攋咗大鑊嘅話，我唔去採取主動做一啲嘢出嚟，去掌握嗰個輿論嗰、那個話語權嘅話啦，咁我就好快人好快俾人哋 blame 噶啦嘛。我自己就變咗係即係四面楚歌噶啦嘛。 但我覺得今次有啲唔同，你見到嗱、最先佢第一波係咩呢、就係幸災樂禍，係取笑南韓、日本、意大利係啊呢啲國家，就話人哋啲抗疫慢一步，我哋中國模式幾好咁樣。咁好啦，跟住試一試之後咧，啊賴嘢喎，調翻轉喎。不是只是外國的人討厭他，自己裏面的網民都反彈、所以我就說武漢湖北那些人的憤怒的程度是未平息的、 不最大的、 他每次之後他都發覺糟糕， 他就是他找了這個、湖北是不是、 武漢市委書記， 武漢市委書記 黃宗林、 黃宗林、 感恩教育嘛，要搞 要搞個感恩教育噶嘛？咁我見到自由亞洲電台剪咗條片啦，咁佢就好多街頭訪問，問嗰啲即係嗰啲阿嬸啊、大叔啊，喂你會唔會感恩共中共啊咁樣樣？喂個個都係一係最多係唔講嘢嘅啫，一講咧就感咩恩啊？我哋交税應該要做嘅份內事嚟喎，個個九成人都係咁樣講嘢。最好嗰個已經係完全唔出聲，淨係掛住洗衫唔理你嘅就係、是。 即是不出声当帮忙， 是啊，不出声真的当帮忙的。所以其实你看到喂 你做这么极端的这些这样的东西，即是拆老士沙煲，他知道自己衰了之后，他不是找应用出来问事咯、他就说他为什么喂其实、 散 post 咯，武汉市委 这个不是权斗，有些人觉得是权斗， 我觉得不是、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他看完数据之后然后去做， 不是一个做红脸一个做白脸而已，边个即其实你边个猜输了就是边个做衰人咯，其实 你问我趙立堅呢種咁嘅人，邊個由呢個巴基斯坦代辦提拔去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咧？係咪提拔咗佢之後，點解係佢咧？因為敢於亮劍啊嘛，啱習近平嗰套思路啊嘛。 佢肯做對， 同埋揾佢去做呢啲咁嘅核突嘢啊嘛。越重口味嘅，就揾佢去做啊嘛。佢唔怕啊嘛，即係以前李兆星咁咯。係咪以前柯在石咁咯？所以就係呢啲，佢總有呢啲咁嘅人。而呢啲人咧，永遠都係衰咗又可以 disown 嘅。 係 係嘛？喂，佢自己亂噏啫嘛咁。即係等標一樣咯，以前話唔駐軍，跟住講完之後， 但 係 你而家你趙立堅佢點講好多，佢都係外交部嘅人嚟㗎嘛， 發言人嚟嘅。 係啊，佢最大鑊係咪新京報定咩黨媒咧？就話有啲自媒體又係嘅， 大佬佢唔係自媒體，佢代表中共發言嘅大佬啊。他就話自媒體啲人唔啱嘅，咁樣幸災樂禍。 大陸邊有自媒體先得㗎？大佬， 任志強都消失咗啊！知唔知？係 嘛？唔係嗰個 地產大亨啊！ 我知道，即係你講 借我習近平嗰個啊， 係阿黃岐山個老友， 黃岐山個同學啊， 係啊，佢就係嗰陣時話佢嘛，佢話佢皇帝的新衣啊嘛，嚇、即係話哇，你而家你即係搞到咁樣衰，你仲出嚟喺度做皇帝咁樣樣， 你千祈唔好信、如果習近平係毛澤東嘅即係崇拜者，所有鼓勵你出嚟批評共產黨嘅都係陽謀嚟，千祈唔好信。他現在基本上就是部署什麼呢，再進一步收緊，你看到許潤章被處分都是一樣，我覺得也是因為要進一步收緊，所有叫你鼓勵你去批評只是批評限於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你一超出這個範圍就死了，其實他全部都是有數據分析的引導輿論的，但我們就沒有，我們靠自己判斷，他不是的，他看著那個全國的互聯網的輿論走向，然後來去試一次不得縮返再試，所以我覺得今次對美國來說呢，調轉美國也是你看到出人你相當聰明，蓬佩奧都是聰明， 是因為他很了解，因為其實最了解呢就其實是 Peter Navarro， Peter Navarro 呢其實在這個疫情爆發了之後差不多一個月時間到、他很早已經說要調查這件事情，中國應該為這個疫情負責，很早已經說，為什麼？因為他正正就是估到現在中共所做的 污糟垃圾，是啊， 是啊， 一定要 blame 其他人， 是啊，不是，如果你不去 blame 他的話，他就會 blame 回你轉頭嘛，他現在最壞就是其實他營造一個呢，即是 世界抗疫領袖，同埋佢自己係犧牲武漢保衛全世界咯。 係啊， 結果 反而話你唔爭 氣啊！你嗰啲紐約時報嗰啲咁嘅左膠就信嘅喎。 係啊， 嗰篇紐約時報嘅文章喺內地瘋傳嘅喎，就係話美外國將中國犧牲嘅所換取嘅兩個月時間白白糟蹋咗嘛。 係， 大佬，我想問一下，保封武漢、封湖北，你以為係保世界咩？其實係保北京啊嘛。你睇到佢而家。 凡是由北去入去北京隔離的都要收錢，你知道他搞緊咩嘢啦？喂，如果他傳出嚟嗰個講話裏邊，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精神是保住首都啊嘛。美國都講過嘅，路透社都報導過，就係佢準備匿入去地下裏邊辦公噶嘛，班友。你話如果唔係保北京嘅話，佢會封武漢。 嗯。 咁啊，佢而家最驚就係湖北一石向北擴散嘅話，首先攋嘢，因為武漢就係一個所謂嘅通渠城市，即係一個四方八面嘅交通要道。 佢一攋嘢嘅話咧，真係四通八面。 一攋嘢全部攋嘢嘅，其實根本係而家就夾硬將佢扭曲成為犧牲武漢保世界。呢、這個亦都係咧，國際裏邊好多左膠咧，係自己中咗伏都唔知道。 嗯， 大佬真係即係我哋遲啲我哋嘅節目都要加英文呢個十批圖，真係 啊！ 即係呢個絕對唔係咩犧牲武漢保世界。嗰啲你當你任何一個外國專家附和咧，佢又會將佢咧大肆喺內地宣揚噶咯。 係啊， 嗱、 啊， 你睇下國際專家， 我哋嚇、啊、 國際專家都承認啦、啊。你睇到佢今日嘅假新聞係咩咧？就係、是、老屈意大利。話送出呢啲嘅抗疫物資、口罩啊、PPE 啊、搓手液啊呢啲咁嘅嘢，大佬佢送嘅數目仲少過我 啊， 過去派出去 有幾多啊？ 然後竟然就係話咩咧？係免費俾呢個意大利協助佢抗疫， 啊、 跟住呢個意大利出名嘅記者就揭發咧。根本就是全部俾錢買。 佢兩單啦，就另外一單就係華春瑩，就話人哋而家咧意大利佬啦，佢哋喺嗰個窗口裏邊好似和你聲啊、和你唱咁樣樣啦。佢哋就其實佢哋唱乜都有嘅。咁佢就話，即係佢配咗音啊，話人哋唱《義勇軍進行曲》啊，話你唱國歌多謝中國啊，咁都夠膽死嘅真係。 意大利外窗話嗰個係假新聞。 假新聞嚟，直接話假新聞。 直接話係 fake news 嚟 嘅。唔係因為你華春瑩真係 share 啊嘛，係咪啊？喂，你而家做啲外交部呢啲，真係你真係好意思喎、啊，真係。 嗱，我覺得咧，而家佢哋特登嘅，因為點解咧？就係要咧敢於亮劍，説好中國故事。咁、啊、你只要係咩咧？路線正確咧，手段核突都唔緊要。 嗯， 即係呢個黑社會邏輯嚟。 係， 即係你幫阿公去劈友。 嗯， 就算明明叫你斬咗佢嘅手嘅啫，你劈瓜咗佢， 啊， 字頭都撐你噶嘛。因為你是幫字頭出面嘛， 是啊， 只不過是做多了、做大了、做得核突 啫，意外嚟嘅啫， 做得核突啫，但係路線冇錯嘛， 啊， 所以我就話呢種中國的寧左勿右咧，從來呢種左獨咧都未清嘅， 嗯， 因為根本上佢個體制裏邊咧就係鼓勵緊你咧犯左嘅錯誤， 嗯， 因為左嘅錯誤成功咗就掂，輸咗冇代價嘅， 嗯， 係嘛？喺咁嘅情況下邊。你做官嘅 logic， 你梗係左噶啦，梗係鬥左噶啦。等於何君瑤一樣。喂，點解鄧炳強到而家死都要為七二一去講大話？七二一要保嘅係邊個啊？你方係尤乃強，你方係呢個李漢文咧？呢、這個警察裏邊嘅指揮官咩？梗係唔係啦？係七二一裏邊嘅真正黑手啊嘛！大家知係邊個嘅其實？你方七二一真正黑手係嗰啲分區指揮官咩？係咪你見到何君瑤又出嚟做廿三條，你就知邊個啦？ 嗯， 嗰啲黑幫邊啲人揾入去㗎？喺屯門帶入去嘅嗰啲人係，所以我就話呢啲好清楚嘅，其實即係你如果喺警察要做假新聞去 cover up 一樣嘢， 嗯， 嗰件事就係對佢嚟講就係 life and death 嘅嘢。 嗯， 中共要用假新聞咁樣去出口轉內銷，即係話習近平而家面對國內嘅輿情仍然相當嚴重。 係，冇錯。 呢個就係佢哋從大數據得出嘅結果嚟。 唔係，佢而家就係最驚一樣嘢，就係被追責啫。佢所有可以逃避追責嘅做法咧，都無所不用其極嘅。嗱，呢個咧，我覺得就我作為香港人啦。啊，即係我哋要有一個重新嘅認識咧，就係其實我哋以往啊，我哋成日點解好多即係朋友咧都好期待資爆嘅來臨喎。 嗯， 嗱，期待嗱，即係點解咁期待資爆嘅來臨咧？其實大家都覺得就係話資爆一到嘅話咧，就等於共產黨一定倒台啊嘛。嗱，你而家你由呢一件疫爆事件啦，其實大家可以即係有一個即係有一個當上一課，即係話嗱，而家好明顯嘅。中共一定喂正路嚟講，正常人嘅思維，嗯，就係其實你如果資爆又好，疫爆都好，中共產黨一定要負責噶。咁但係問題唔係喎，佢話俾你聽唔係喎。嗱，佢資爆可以，疫爆都可以，係啊。咁只要將嗰個矛頭喂 射向對方， 即係等於香港過去嗰半年抗爭，咪外國勢力啫嘛，一模一樣嘅套路都一樣嘅。 係啊， 佢唔講佢自己搞送中啊， 係啊， 唔講林鄭月娥100万人上街之後繼續去馬，然後準備三讀通過出動軍警鎮壓，佢全部唔講。 冇錯，嗱呢個係我哋過往嘅盲點嚟嘅，我哋成日以為就係話，喂，知爆就正啦，係嘛？知爆咧，共產黨就玩完啦。喂，其實原來唔係嘅喎，你諗下，喂，疫爆係咪大鑊過知爆啊？喂，知爆好多人冇咗身家，係嘛？即係你自己，即係你都係破產咁樣啫。其實係，喂，但係而家疫爆係冇一條命喎，都可以屹立不倒嘅話咧，喂，咁其實知爆都救唔到即係香港人嘅，我覺得係。咁但係問題就係 睇下爆到咩程度。 係啦，爆到咩程度 啦？我覺得咧，我自己一路都係咁睇嘅。我成日覺得知爆唔係一個日子嚟嘅，知爆係一個歷史嘅過程。對上一次知爆就是由晚清道光開始，因為整個公共財政，清朝的公共財政破產，所以點解林則徐要禁鴉片呢？因為白銀外流嘛，結果有香港誕生，就是香港就是晚清知爆的紀念品嚟嘅。冇晚清知爆就冇香港。好啦，第二次知爆會變成點咧？香港大家唔知道，會唔會變成獨立國家唔知道，但係我話俾你聽，呢段過程可以係90年嘅，即係由道光開始由1842到1911，然後再到民國，你呢段時間即係話中國嘅政府財政崩潰係喺1830年代出現，喺乾隆盛世冇耐，就已經知爆啦。好啦，因為十全武功、軍費啊等等，其實似而家習近平嘅根本係。 係啊， 好啦，大量駐軍喺新疆啊、喺西藏啊呢啲咁嘅嘢，又做航空母艦，又喺南海走嚟走去啊咁。即係同乾隆十全武功係冇分別，但你見到由乾隆十全武功到道光撲街係中間經歷係10多年嘅啫喎，係嘣一聲咁樣斷崖式插水嘅喎。咁所以你話喂，而家習近平佢同以前道光有咩分別咧？有，我覺得佢採取一個 preemptive 嘅措施， 係啦， 就係超前有一個所謂嘅危機意識。佢一路講國家治理體系，國家治理體系咧，我哋聽唔明四中全會決定，其實佢係講緊。怎樣防患於未然，由中共的決策去帶領民族復興呢，是有一個超前的意識去防患於未然。所以你看到他不斷有政策去將資爆推後的，這個是人為地將資爆推後的。譬如疫症，你看到疫爆這麼大件事，他現在就用假新聞，那你大陸的五號再加上胡錫進，再加上他們自己的互聯網監控，然後取締了所有公共知識分子的言論，佢咪搞掂咯？ 其實呢啲嘢咧，即係我諗喺習近平嘅腦裏邊已經温咗好多次啦。其實佢已經有咗嗰個演習喺度噶啦。其實 佢唔使聽我哋講，佢都知 啦。佢有個知爆演習喺個腦裏面噶啦。其實 係。如果唔係點會話疫爆佢會匿喺山東？ 係啊， 防空洞啫，準備。 係啊， 佢已經知道會有嗰個情況，要點做啦嘛。 唔係，所以點解嗱？即係只要佢將嗰個真相現實改寫，佢掌握咗嗰個事實嘅話語權。喂，佢就唔使被追責啊嘛，唔使被追責，咁佢咪可以屹立不倒？ 喂，呢個唔係習近平自己發明嘅，我成日都話。你諗下，中共靠咩啊？其實係靠謊言宣傳起家， 冇錯。 由918事變，然後宣傳自己領導東北嘅遊擊戰。我哋而家唱緊嗰首《義勇軍進行曲》，每一個聽緊個節目嘅中學老師，你要話俾自己嘅學生聽，係共產黨涉據東北抗日嘅代表作嚟嘅。呢首歌係《風雲兒女》裏邊嘅電影主題曲，係講東北抗日。東北抗日嘅遊擊隊有部分係張學良嘅部隊，有部分係當時嘅馬賊，甚至係自己組織起嚟嘅地方軍隊，根本唔係由共產黨領導嘅。所以點解佢最近將抗戰再褪早咧？褪到1930幾啊？ 14年， 1918年 抗戰， 唔係8年抗戰，係由1918開始計啊嘛。因為佢嘅論述裏邊就係中共領導918。嘅地下抗日，好啦，由嗰陣時開始計，講下講下，我話俾你聽，過多10年、20年之後，香港人仲記唔記得八年抗戰由蔣介石領導嘅咧？仲記唔記得黃埔軍校陣亡200多個軍官？所有呢啲軍官嘅紀念碑俾共產黨炸毀咧？嘅墳墓俾共產黨炸毀咧？冇人記得噶啦，話俾你聽，因為嗰代人已經過去，已經死嘅死，已經過去嘅，已經係留喺度嘅，而家都成90歲、100歲嘅啦，已經，咁佢咪點啊？跟住抗日，中共領導，而家每年閱兵紀念抗日，咪大條道理宣傳咯。跟住大躍進而家改做咩教科書？叫做3年艱難探索，係因為探索國家發展道路，加上天災，所以死咗3000多萬。 咁樣都唔夠恐怖啊！ 最恐怖就是到了某一年即是六四都可以公開悼念。但是呢他將那些事情全部改成。 我覺得會的因為沒有鎮壓六四就會效法這個蘇聯國家瓦解。所以鎮壓有理而六四要公開紀念的原因是紀念當時平暴的二十九軍、二十七軍。 是他自圓其說就可以了。 他可以自圓其說的。 是啊。 你到今天有多少大陸人會知道六四發生什麼事甚至會說是不會的其實有的就流亡海外咯。 不是當即是有六四記憶的人死了的時候他就自己再去講一個六四的故事出來咯。是吧即是沒有人知得你知的時候或者沒有人知得你可以作到的時候那你就玩完了。 他亦都吸收了蘇聯的教訓。 是啊。 戈爾巴喬夫令到蘇共倒台其中一個原因他除了提高這個的所謂的、民主化之外自由化其實都不是民主化。其實佢有一個叫做透明化，我唔知道俄文係咪叫做 glasnost， 同埋呢個 perestroika。透明化係令到共產黨嗰啲謊言全部爆曬出嚟，係咁樣倒台嘅係。蘇共唔係淨係經濟崩潰咁簡單嘅，係佢所有由史太林年代縮反鎮反一路所有到克魯曉夫年代所有嘅謊言全部爆破啊嘛。你試下，如果今日中共大陸嘅人民可以翻查翻佢哋自己嘅檔案，由土改大躍進一路落嚟，你估佢唔倒台咩？ 嗯， 佢都會倒台噶。 係，唔係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話即係美國啦，即係你要破呢、這、一個中共嗰個武功嘅話， 我覺得今次你睇到嘅喎，其實蓬佩奧同呢個 Donald Trump 真係唔係傻仔嚟嘅。 梗係啦， 我當你堅定留到我大把大把車路。 梗係啦，而佢嘅 leverage 就應該係下一次嘅貿易談判嘅啦。其實第二階段嘅貿易協議咧，就係講一啲。即係攞你命的問題，即係包括如果你話要做到一個啦，即係絕對公平的一個競爭環境啊，我覺得嗰個資訊自由或者嗰個網管你要放鬆噶啦。如果唔係嘅話，咁你始終都是一個不公平的競爭嚟噶嘛。尤其喂你開放翻個市場俾我哋玩金融嘅話咧，你冇個資訊自由咧，你係嗰個 barrier 都仲喺度嘅，其實係。 嗱，我覺得咧，而家咧，其實咧。我就不係咁睇好咧呢個中共的前途。其中一個原因咧就是美國佬的取態。今次選舉是關鍵的，我覺得。我自己個人希望 Donald Trump 連任。雖然很多即係左膠嘅人係批評 Donald Trump。但係即係如果以呢個所謂對抗中共模式的角度去睇，我相信 團體佢團隊 係最經驗豐富 啊，大佬。 亦都係由呢個六四以嚟啊，即係由呢、這個。老布殊到克林頓一路以來呢是看到呢是最看中共摸得最透的、就是一屆美國政府來的。你最近我很多朋友叫我看一本書，就是這個共和黨的元老，以前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金力奇所寫的，叫做 Trump vs. China、我都推薦大家看這本書、因為在金力奇的角度來說，這個是美國自獨立戰爭以來經歷的第五次危機。獨立戰爭之後，跟住南北內戰，跟住就係二次大戰，跟住係冷戰。嗱喺佢嘅眼中，反恐戰都唔算係美國嘅危機，因為始終拉登嘅係恐怖主義襲擊，佢唔係動搖到美國嘅國家嘅根本。佢是呢個中美嘅角力係中共嘅全球崛起咧，呢個係對美國第五次危機嚟嘅。嗱，佢喺共和黨裏邊嘅右派咧，當然係金力奇。但係亦都係對 Donald Trump 嘅外交政策有影響力嘅人。究竟呢個金力奇嘅睇法係咪真係代表 Donald Trump 咧？我覺得好大機會佢代表緊共和黨嘅鷹派，影響緊 Donald Trump 嘅對華嘅政策。如果係咁樣嘅話咧，你就睇到今次嘅疫症點解美國政府蓬佩奧好 Donald Trump 嘅反應會咁快兜頭刮落去呢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嗰度咧？亦都係佢的而且確係唔會再好似奧巴馬咁樣。對中共有一種幻想，認為他真的和平崛起，只不過是一班民族主義者，因為過往晚清受到欺凌，你不要相信，很多美國佬真的是這樣想的，特別是知識分子，我認識的美國很多學者研究中國的都是這樣想的，他對中國人有一種白人的一種負擔，一種 guilt 在這裡，那種八國聯軍的論述的而且確對某一些白種人來說 是有個影響力在這裡。但是我相信今次即係我睇呢個金力奇呢本書咧，《Trump vs. China》咧，我覺得呢個係普遍反映到下一屆 Donald Trump 政府對華政策。 如果第二次貿易談判真的將香港問題納入去的話，這個就是香港問題的一個轉捩點。 我希望Donald Trump 的大仔是真的代表到 Donald Trump 的聲音，因為 他自己出個 tweet 來激這個老共的時候，他竟然是找一個香港獨立的 poll 出來激他。其實確實他之前也都真的對香港有個感情，其實之前都說過，如果他真的將香港問題擺上台面的話，咁我相信葉劉就會有好大嘅誤判啦，即係佢上次仲喺度講，去完美國翻到嚟，仲喺度牙斬斬喺度話，美國佬唔係好認識香港嘅啫， 個門檻好高嘅， 門檻好高嘅， 如果要啟動呢個懲罰嘅話， 唔會到我嘅，其實係，哇，咁啊真係放長雙眼，係都唔使放好長嘅，其實。五月，咁而家距離而家係兩個月都未到嘅時間，咁好快就會揭曉嘅呢樣嘢嚇。 五月。是的，五月交報告了， 很快的了，其實你現在看到這個上個星期他自己公布這個全球人權報告，喂，對香港的問題都不留手，其實 很厲害，但是你看林鄭都很串嘴，還拖， 是的，他就說完全是又是說回以前的東西，又是不符現實，跟著又不承認的問題，你現在鄧炳強還惡到，是吧，就說不會接受 恐怖主義，用 不會接受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還要玩回你轉頭，就是用恐怖主義。喂，即我真的 不明白，喂大佬，他說現在跟這個律政司研究用這個反恐法， 為什麼一個執法部門可以指示律政司用什麼法例去起訴那些他指為違法的人，我想問了。 是啊， 而保安局長是不敢出聲的， 這個是僭越來的， 我覺得鄧炳強是特首來的，現在是， 是啊， 怎知道律政司啊，我覺得下次我跟阿Gary 講咗噶啦，喺西貢區議會開會嗰陣時候拉條 banner 歡迎特首鄧炳強，係咪？再唔係鄧炳強，歡迎特首及公安同志鄧炳強都得，係咪？你問我佢真係特首嚟噶咯喎，已經係。 喂，你有乜嘢？ 係僭越跋扈到咁嘅地步噶啦，已經係。 喂，你憑乜嘢同律政司研究用反恐法嚟懲治嗰啲市民啊？關你咩事啊？法律嘅問題，你識咩？你讀呢飯嘅咩？ 成龍有教咩嗎？ 唔係咯，成龍有教咩？ 開心字典有冇講過咧？翻查下先，大家幫我睇睇開心字典有冇講反恐法先。 哇！真係離曬譜喎！呢個鄧炳強真係 唔係嗱，你我覺得呢個好簡單，而家就係買大定買細嘅啫。你問我，我話上一次嘅資爆就係造就咗香港變成呢個殖民地，香港嘅誕生係源於上一次資爆，係道光年間嘅資爆。這個是跟中國浩大喜功乾隆中落的禍因有關，亦都是昧於國際大勢，對於這個麥卡尼東來要求通商，乾隆的時候是英國的代表來的時候，是一概告訴你，我們天朝物產豐富，什麼都不需要，就拋了他走。好了，跟著181幾年來佛士佔領這個新加坡，當時佔領新加坡就是為了打開這個通去中國的門戶，1819年，如果我沒有記錯，新加坡開埠應該是。好了，即你想想，當時已經是乾隆年間，已經是對於個國際大勢是完全一無所知的，已經來到新加坡了，當時英國人已經是。好了，乾隆那時候，現在還今天吹噓是一個，你看那些什麼延禧攻略啊，還吹噓到他是一個點叻點叻的皇帝，其實就是一個 對還珠格格 對大勢對國際大勢一無所知的人。其實跟習近平有些相似，我覺得是沉迷於一個大國的一個天朝的世界中心。好了，結果到他一輕了之後沒多久就財政崩潰了，這個清朝結果就要禁鴉片了，就爆發這個鴉片戰爭，然後1842年割讓香港，簽訂南京條約，所以我就說很多人說資爆資爆，你要理解自己在說什麼先，資爆是一個過程來的，這個過程可以是很長，它每一次它會拖後，現在因為它 preemptive 的措施是有少少作用，包括是對全民的輿論的監控，用大外宣去引導的輿論。但你看到現在武漢肺炎，我覺得有些即開心的消息是什麼呢？大陸的輿情不是真的被你引導得到的，因為死人死得那麼多， 是啊， 跟以前大躍進是很不同的，他沒有了毛澤東那種個人的魅力， 毛泽东就可以老点完你做红卫兵，礼手又老点你上山下乡，你又跟住照去。习近平得唔得咧？我谂唔得啦啩，连感恩教育都要收翻。 唔系咁，所以点解啊？呢、這、一个阿、啊、任志强啊嘛，佢、要被消息就系咁解啊嘛。佢喂，即系佢呢个系好大镬噶，你咁样咁尖锐咁样闹佢，而佢会闹佢呢篇文咧，佢一字不提习近平嘅， 冇佢个名噶， 冇佢个名， 亦都冇任志强个名字，好似系匿名嘅都系。 系啊， 系啊，不过谣传就话系佢写嘅啫，其实系。但系你谂下，而家去到个地步，我相信佢冇办法通过呢啲假新闻或者 spin 去美国去射嗰个嘅责任，将佢。即係轉移去美國，我覺得反而係令到內地嘅輿情更加憤怒。 嗯， 所以我就話每一次佢哋呢啲咁樣，點解有新京報出嚟降温，叫嗰啲自媒體唔好走幸災樂禍，就係咁嘅原因。 自媒體真係講起好笑啫。 趙立堅係自媒體，唔 Q 係啊嘛，大佬。 咁 可以翻牆喺 Twitter 發文嘅，仲係自媒體？ 喂，咁你真係政出多門喎，係嘛？唔係話淨係 咁我懷疑外交部就另外一個司令部啦。 係咯， 係直接受命於呢個汪洋或者黃岐山嘅啦。 係啊， 係嘛？係黑呢個高級黑嚟嘅，其實係陷害呢個習近平。 好明顯啦，咁就 咁啊，梗係唔會啦。咁所以我就話你而家睇到，咁好多人問，咁下一步會係點咧？我覺得下一步咧，嗱呢個疫症始終都會帶單嘅。帶單之後咧，究竟歐盟對中共嘅態度係咪仲係好似過去一年中美貿易戰咁袖手旁觀 咧？我覺得歐洲咧而家， 我覺得係會轉變。 歐洲受共受得好緊嗱呢樣嘢咧，即係其實上次咧呢個 G8 峰會，其實大家都唔係 G7 峰會， 冇人撐習近平啊，已經惡咩嚟啊？ 已經係將呢一個中國當成為係全球首要威脅，超過呢一個俄羅斯，首次咁樣定性。咁嗰陣時咧，你見到馬克龍嗰啲咧，其實都唔係好願意咧跟隨呢一個特朗普個即係嗰個笛子起舞啦。而家唔同啦，而家係大家都付上咗血的教訓。 嗯。 咁所以佢而家呢一個將中共視為全球首敵呢一個咁嘅定性咧，係更加堅穩的。 變成國際共識喎，我覺得其實 係啊。你諗下，全球死咗咁多人，然之後要人哋感恩你。 跟住仲要扮做假新聞出嚟，我送啲抗疫物資俾你，但現兜兜收緊你錢喎。 武漢人都唔buy啦，你要其他意大利人感恩中共，要美國人感恩中共，喂，你係咪當美國人、歐洲人係傻過武漢人啊？ 梗係唔會啦。 咪係 咯。所以我就係話轉世就係咁，呢個係唔係淨係黑天鵝嚟嘅，係黑天鵝灰犀牛一齊嚟。對中共呢個咁樣嘅列寧體制嘅獨裁模式。已經是美國佬最先吹起號角，而歐洲咧係一路因為經濟利益的問題，特別是歐盟裏邊嘅兩個主要嘅領導，一個德國，一個法國， 嗯、 就係咧採取一個 appeasement policy， 衰政政策，對中共嘅崛起等於當年嘅張伯倫首相對希特拉崛起一樣，係、採取一個 appeasement policy， 成日驚得罪中國，因為中國唔滿意，驚影響佢哋嘅企業喺在華嘅投資。而家我話俾大家聽。中共復工問題點解要迫在眉睫？點解四月一定要開兩會？點解香港一定要回復正常咧？係因為中共不能夠承受呢個供應鏈斷裂嘅後果嚟。但係呢個供應鏈斷裂，就算中共而家即刻復工都好啦， 斷硬 都斷硬嘅原因係咩咧？嗱，你留意到其中一樣嘢，美國嘅生產基地，我覺得會轉移去墨西哥。 嗯， 如果你係墨西哥聽眾，你就記住準備舐啦，真係。 嗯。 當美國的生產基地轉移去墨西哥，它的運輸成本下降，美國墨西哥之間的關係不會因為這個出現疫情而封鎖邊境，不運這個 3M 口罩給美國，是不會發生這些事。上次 3M 口罩的衝突是這個 Navarro 在 Fox News 裏面講的，其實是、不是流的，不是說一些即是網上假新聞的， 很早 的，是 Peter Navarro 跟 Fox News 說 3M 的1860是出口不到美國，而我哋美國廠生產嘅嘢喺中國竟然出口唔到美國，你諗下係咁樣嘅喎。好啦，跟住呢個第二個轉移會舐到嘅係台灣。 嗯， 台灣今次抗疫，蔡英文係即係華人之光，我覺得。 嗯， 係示範咗一個民主國家講緊，唔係獨裁國家，係民主國家點樣用民主國家嘅制度優勢去克服呢個疫情，唔需要用不文明嘅野蠻粗暴軍事管制嘅手段。所以我話另外一個當然是新加坡，但新加坡我相信台灣的體制的完善程度是比新加坡更高。好了，如果你要轉移你的科技產業，你會去哪裡呢？第三， 今日的新聞，傳統基金會就將新加坡列為自由經濟第一位，自1995年以來香港歷來都是第一位， 沒錯， 而是由新加坡取代了香港，這個香港大好友來的，我告訴你 Heritage Foundation 是啊， 從來都是香港大好友來， 傳統基金會是啊， 為什麼呢？一路都是撐香港的，由我在政黨工作的年代一路到在政府工作的年代，我都很清楚知道裏面的人是撐香港，但是我覺得今次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對香港新加坡雙城競爭的一個戰略轉移來的，如果傳統基金會都轉態的話，他就說得很清楚，他說是因為送中修例 和 處理這個問題， 他不是說黑暴啊，是吧，就是學你那些藍絲話齋什麼黑暴危機啊， 完全沒有關係，而是說反送中修例的。好了，如果美國佬壓落去新加坡的話，那你就要買新加坡在未來那段時間在亞太地區總部已經會超越香港，我覺得跟住到金融中心的地位。新加坡就是幫美國看著馬六甲的航道，這麼多年來都是，所以它為什麼有煉油工業、有貨櫃碼頭、有這個造船工業，就是有什麼原因，它就是吃著這條水。新加坡人到今日仍然保留住昔日香港人的精神，就是一個海洋城邦的精神，向外對外的，其實不是對內的，是向外的擴張的一個，就是敢於迎接國際挑戰的城市。但是香港自從97之後，特別是03年沙士之後，是被內陸的一個這樣的大陸帝國吞食，慢慢香港人都失去了那種向外進取的精神。 不是，因為你特首主動依賴中國嘛。 是啊，這個傳統基金會這個這樣的自由經濟排名，其實人家已經警告了你很久了，其實是吧。所以我就說為什麼要跟中國保持距離，這個不是你愛不愛國的問題，而是香港過去的150多年，在1842年之後所塑造的香港的城市的性格，其實就是一個外向型的城市，是吃四方飯，是吃國際飯的，跟新加坡是一樣。新加坡最終是一個內陸帝國馬來西亞聯邦踢走了它，1961還是1962、 差不多了。 然後你記不記得那時候李光耀就在電視講話裡面一路流淚一路講 Singapore will survive、最終人家就 是成功了，就是到今日成為世界上一個強大細小而強大的海洋城邦國家。香港本來都是海洋性格的，其實但是因為拼入了內陸帝國之後，已經變成那些官僚謹小慎微，所有的東西你看到現在不用招標，是吧，所有買東西警察買東西拆細一些單堆上去財委會，陳茂波以為自己很厲害，你以為人家看不到嗎？這些東西你根本你自己敗壞著香港的制度，然後你不要怪人，明天邱騰華就會出來回應了，告訴你，但是這件事告訴你是有 symbolic meaning。當美國最撐香港的基金會都放棄香港的時候，你可想而知香港的未來會是怎樣。這個我們你講攬炒資爆，我們有心理準備，是我們會付出代價的一樣。當美國的在亞太經濟的中心不再撐香港的時候，喂，他懲罰你香港，你中共收手還好一點，中美共治還好一點， 是啊， 是吧，還有香港人還有得玩一下。如果中共就話我唔理你點搞都好，我都係硬去噶啦，食硬啦香港噶啦，根本係咁嘅話，對美國佬嚟講就好簡單嘅啫。我覺得佢容乜嘢啫？佢零件金融中心容乜嘢啫？我覺得新加坡就一路以嚟都係睇住呢一範噶啦。我覺得根本係而家問題就係美國佬覺得香港仲係咪對佢嚟講係生到金蛋啫嘛？如果發覺佢都生唔到嘅話，佢咪轉移去新加坡咯？ 咁啊係喎，即係呢樣好簡單喎，即係點樣先至可以將一個地方佢嗰、那個即係生產力啊，或者佢嗰個財富啊 maximize， 喂就係睇下喂係咪大家都有一個平均嘅，即係大家喂其實即係大家家家有求啫嘛。你香港以往就係一個家家有求嘅地方，大家有 stake 嘅，喂而家唔係，喂你而家淨係呢一個喂老共嘅後花園俾你玩曬嘅，咁你同上海有乜分別啫？ 嗱，好多人話新加坡都係奶共，嗱，我覺得我唔同意呢種講法。你由李光耀開始，你睇到佢唔會 upset 中共，但係新加坡嘅即係你身體最誠實嘅，其實我覺得，如果你係幫美國握手馬六甲嘅航道，而嗰度係石油運輸主要供應俾東北亞、韓國、日本呢啲國家嗰陣時，台灣嗰陣時，你唔係佢自己人，佢點會俾你喺嗰度睇住個牆啊？大佬，如果你係中共嘅走狗， 你怎會被馬六甲航道你負責看場啊？只不過李光耀一路都是採取一種叫做實用主義外交或者務實主義外交，就是什麼呢？他曾經都投資過在大陸的蘇州工業園，就賴曬嘢咯，咪知道，哎，以後都不玩了，以後都不跟大陸玩呢家嘢啦。 咪新加坡佢不嬲佢嗰個佢面對嘅問題同台灣好似嘅，就係，其實嗰陣時呢一個咩啊，郭台銘都講過嘅，係咪誒呢個安全就靠美國啊，即係經濟就靠中國啊嘛。係嘛？即係其實你其實而家你見到南海好多國家咧，都面對一個咁嘅問題同埋咁嘅抉擇。你澳洲都係咁樣噶，澳洲而家都係嗰個經濟 係啊。你睇昂山素姬咪睇到咯。 即係你話經濟上面靠中國，安全上面靠美國，咁樣算唔算奶共咧？即係呢個務實主義。咁但係好難咁樣即係你好一刀切咁樣話係奶共啦呢樣嘢，純粹係 self survival 啫。我呢個問題 同埋我覺得好簡單，香港唔係奶唔奶共咁簡單，香港根本係直接俾中共控制。 係 新加坡，我成日都話鄧呢個董建華、梁振英之流成日發夢學新加坡學乜春啫？新加坡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咁，你係咪獨立啊？你咪想獨立？ 新加坡民族主義係點嚟嘅？係李光耀一手製造出嚟嘅，人哋嘅國家意識係真嘅。因為佢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如果你話香港要有咁嘅內聚力，除非你咪香港係主權獨立國家咯。啊，等於今日啊，好笑噶，榮光冰室俾呢個平機會話佢咩啊，種族歧視啊，啊呢個蔡耀昌又走去呢個投訴話嗰啲人餐廳種族歧視。我想問一下平機會為咗對付呢個榮光，其實犯咗一個好嚴重嘅政治錯誤喎。佢將香港同大陸人視為兩個種族喎， 啊，對立出嚟咯嚇。 咁嘅話，如果我係阿鄭合，我就開心喎，真係。真係㗎，係 啊， 係由官方確認香港民族嘅成立喎，其實係而家， 即 係大家怪錯咗啊！蔡耀昌，我覺得真 係，即係香港嘅民族就係原來唔係自古以來都係中華民族不可分割嘅一個民族嚟嘅， 不屬於中華民族，咁咪點會種族歧視啫？係咪先？即係喺平機會眼中，香港人係另外一個種族，大陸人係另外一個種族。嗱，呢個好清楚啊！ 唔係咁，榮光冰室個老闆都係咁講噶。喂，如果因為我呢單咁嘅 case 係嘛，將呢一個香港民族同埋大陸民族對立， 證明啊，今次 係咁係好事嚟啊！咁樣樣咪求人得人咯，呢樣咪咪。 所以我想問下，其實平機會係咪實際上係港獨組織嚟嘅咧？ 係咯， 即係而家似乎啊，蔡耀昌又係做緊嘅嘢，又係幫港獨證明嘅喎。而家係係咪？如果你話，不招呼內地人或者不招呼講普通話的人是種族歧視的話，你要上綱上線去對付他，你們可以這樣做，政府現在找屋宇署好，食環好，什麼都可以，但你講到種族歧視這一件事，我覺得即如果我是樂慧玲，我就要調查一下究竟這個控制平機會是什麼。是劉江華，民政事務處， 是 會不會是暗藏的港獨派呢？咁如果係咁嘅話，會唔會越嚟越多食肆係觸犯呢個種族歧視條例咧？願意甘心情願係咪？如果係咁都幾大鑊嘅，我覺得，即係大家願意俾你罰錢而去觸犯呢個種族歧視條例，去為咗宣揚香港嗱，呢個同新加坡係有相似。新加坡人從來都唔係一個民族嚟嘅，佢有馬來亞人、有印度人、有華人，係咪？在以前叫做海峽殖民地，英治時代就有新加坡、馬六甲和檳城，就是組成海峽殖民地。他有一段短時間脫離英治之後，就拼入了馬來亞聯邦，就成為一個新的獨立國家的一個城市。但結果兩年之後就被這個東姑拉曼就踢走了，李光耀就被獨立起來了，才建構這個新加坡人這個身份。根本冇嘅喎，喺六十年代之前係冇新加坡人呢個身份， 華人啫嘛，純粹係， 只係華人。咁裏邊嘅種族就有馬來人、有印度人、有華人，以華人佔多數就係咁多啦。咁但係你諗下，而家佢變成新加坡人嚟，咁咪都係香港人一樣咯。我覺得，從今以後呢個平機會就幫香港民族就建立咗一個真正嘅身份。呢個朱敏健好似就係以前監警會嘅秘書嚟嘅。 是咩？是他嚟嘅咩？ 系啊，監警會的秘書長嚟嘅，應該係。我懷疑在監警會嗰時候，可能就係俾泛民滲透 的。哦， 係嘛？而蔡耀昌亦都係暗藏港獨，扮中華交扮咗咁多年，終於出櫃了，我覺得今次。 咁恐怖啊！ 你信不信啊？ 啊！ 所以咪話人賊冇藥醫咯。休息一陣先。 好。